欢迎嚟到吓今集嘅呢一个嘅 MIHK 十周年纪念特辑啊，舌刀空虚网台血泪史。咁啊，阔别咗大家两个礼拜啦，咁啊，要同大家咧又要回顾翻啊，吓即系老屋经营呢一个嘅低俗频道啊，同埋呢一个嘅 MIHK TV 嘅时候咧，所经历过嘅一啲嘅事迹啊，一啲嘅古仔啊，咁同大家去分享嘅。咁啊，好多嘅网友咧都有 inbox 话啊，多谢阿老屋你同我哋嘅无私嘅分享，咁啊。即係喺你啊，即係創立呢一個嘅網台嘅時候啊，即係你經歷過嘅所有嘅嘢，其實一啲好寶貴嘅一啲嘅教訓啊。咁啊，甚至無咧喺個管理啊，又或者喺一啲嘅人事遇到一啲嘅好複雜嘅問題嘅時候咧，其實都可以係一啲嘅嚇課堂上嘅書本嘅一啲嘅教材啊。咁啊，好嚟咧，即係我哋喺一個嘅工作上面啊，或者人生嘅呢啲嘅歷程上面咧嚇，撞到一啲嘅相類似嘅成時候咧，就係即係有所警惕，同埋咧即係有所借鑑啊咁樣。咁我就真係好希望啦，即係小弟撞嘅契弟咧，就真係都比較多，係嘛？咁啊，而蘇花咧，即係托賴啦 ，touch wood 啦，咁啊，卒之啊，千錘百煉之後，而家嘅呢一個嘅團隊就係我真係好 comfortable， 好信賴，同埋大家咧即係萬眾歸心啊，即係都係同一條嘅水啊，同一個嘅方向向前行。咁啊喺我而家做起嘢上嚟咧，咁啊即係同而家嘅呢一個嘅團隊啊，而家嘅一啲嘅成員啦、啊、主持啊、各位嘅老友記咧、啊、都嚇、啊、即係都知道大家係朝住啲咩嘅方向啊，私心咧就冇乜噶啦。咁啊主力咧真係啊奉獻公益，咁啊同埋咧就係、是、為大家咧就係、是、提出啊最好嘅一啲嘅娛樂啦、資訊啦、分析啦。同埋一啲嘅唔同嘅 point of views 啊，咁啊同大家咧就係嚇希望大家都係有所啊依一個嘅借鑑，係咪啊聽下啊冇壞係嘛？即係如果覺得啱聽嘅，咁啊就係嚇啊打賞下啊 subscribe 我哋嘅節目啊，嚇唔啱聽嘅亦都希望大家咧就係保留依一個嘅啊正面嘅態度，同大家去分享討論交流意見，唔好一埋手就留起個依一個 message 留言就屌人老母，咁啊即係一定係俾人 delete 嘅啦。咁啊亂咁發表就聽俾人屌，咁依一個就係必然嘅事。咁啊，如果你問翻翻老屋啦，喂，點解你依一個團隊裏邊，即係哇，點解創立咁多年咧，有咁多嘅一啲嘅唔同嘅人啊，會撞入嚟啊咁樣？其實都今次都做到差唔多第九、第十集都嚟緊啦。咁啊，即係一直我都有反覆有思量依一個嘅問題。咁我諗係有兩個原因嘅，就係、是、當時即係老屋就係求財心切啊，心切係嘛，求財欲渴係嘛，咁啊即係。都是在不夠資源亦都沒有辦法去揀選的情況之下，就是一隊的雜牌軍，有限米煮無限飯，個個都是人才，正宗就好像現在香港政府那樣搶人才，希望壯大的聲勢，百花齊放，盡收天下兵器，而可以呢就是做到很多不同類型的一啲嘅節目啊，俾大家去分享。正宗就人盡其才啊，個個都會發揮。咁但係始終呢即係我忽略咗啦，即係喺個人事嘅管理嗰度呢，如果你再問我啊，再管理咁龐大嘅呢一個嘅團隊啊，其實應該要點樣做呢？咁一定要分工啊。咁奈何呢，即係喺呢一個情況之下呢，譬如就算將後尾即係我認識咗假貓俊，點樣提拔佢做下邱經理，咁但係始終嘅邱經理都係喺一個嘅製作啊呢一個嘅技術啊，或者係喺呢一個嘅技術支援、製作支援嗰方面係做得到嘅。咁喺人事管理裏面呢，如果你問返我呢，我蘇花都係呢好老實講下，係喺呢一方面呢就缺乏咗一個嘅第一把手，或者一個好得力嘅一個嘅朋友。正宗呢就如果你真係有一個嘅 MIHK 咁嘅一個嘅咁大嘅一個咁都算大大地啦，呢一個嘅網台的而且確有一啲嘅主持人嘅 manager 啦，又或者整體嘅呢一個嘅 general manager 咧，係可以幫手咧，就係分擔咧整個公司裏面嘅一啲嘅營運嘅。咁如果你後屘話即係我哋到創立一個 MHK.TV 香港製造網絡電視嘅時期，其實可以話俾你聽，都有幾多方面嘅呢啲嘅範疇咧，攞要兼顧啊。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做得一個嘅媒體，咁個 content 就實在係最緊要。咁一個我亦都係責無旁貸，即係喺節目嘅呢一個嘅監管啊、監製啊、創作啊、質素啊嗰方面就冇人能出其右噶啦。咁依個我亦都揾邊個都冇用嘅，一定要自己自把自為啊，即係要去做嘅。咁當然亦都有財務上面嘅一啲嘅做法啦，即係要量入為出啊，睇住個數表啊，要揾一個 reliable 嘅呢啲嘅 accountant 啊，幫手一齊睇住個 cash flow 啊， 點樣去收支平衡啊，各方面嘅嘢，咁啊要作出一啲嘅警惕，係嘛？即係幫我做一啲嘅預算，啊你知㗎啦，做創作嘅人啊，最中意就好大起功，你唔好諗多啦，做咗先算啦。咁好多嘅時候咧，喺個 ROI 嗰方面咧，我就完全咧就即係忽略咗，嚇、啊、做咗先算啊，八大頻道啊，哇幾咩嘅節目啊，喂行咗先諗啊，即係好嘢就自然有錢翻嚟噶。咁冇咗一個財務上面嘅人咧，就係幫手頂住咧。咁啊，喂唔得，我要限制你每個月啊開發啊要使幾多錢啊，唔准開新節目啊，人工嗰方面唔好亂咁搲人翻嚟啊，如此類推咧。咁其實咧，依一個咧亦都係需要嘅。咁依一個咧，如果你問翻轉頭咧，喺整體嘅經營上邊咧，都係靠我自己去做嘅時候咧，有大嘅 possibility。可能第一係嘛，即係嗰個嘅潛尖性唔夠高啦。第二就可能係一個嘅自我嘅約束能力啊。亂咁使錢啊，又或者啊，即係好多時候，譬如請啲同事去食飯啊，嚇使咗公數啊，咁又去 claim 翻就影響咗當個月嘅一啲嘅嚇收支平衡啊，都未定。咁所以咧，就依一個一定要嚇小本經營之餘，一定要喺個自我嘅約束能力裏邊咧，就係要加緊控制嘅。咁依一方面，如果你可以從頭到啊 rewind 翻啊到底，咁啊希望咧老屋咧喺依一方面可以再做得好啲。咁啊好啦，除咗節目創作、節目監製係嘛，咁啊當然就係有財務上面嘅管理啦，咁啊 marketing 啦，咁啊依一方面咧，我都覺得有時諗翻起咧，我都幾個汗顏嘅。點解咧？因為自己做 marketing 出身，咁但係自己喺 market 依一個嘅網台嘅時候咧，其實就係得靠嗰幾樣嘢，就係靠sharing 啦、viral 啦，係嘛？咁我就真真正正咧就係冇辦法做一啲嘅推廣啊。咁啊依一個咧實情，因為做 marketing 嘅推廣咧，其實個 budget 亦都唔係少啊。咁啊，依一方面如果再兼顧埋做埋推廣咧，咁其實基本上咧，亦都使費就會好大。咁啊，所以即係喺咁嘅情況之下，你話喂，點解唔推廣多啲，等多啲人去認識，咁啊，然後跟住你就可以啊嚇，揾多啲人去開源啦，譬如賣下廣告啊，揾下 sponsor 啊。依一方面咧，的而且確咧，就係喺人力嗰方面啊，成本嗰方面啊。我是不夠錢是去做這一樣的事，調回轉頭啦，又有個時光機，又或者閃電俠爆得很快啊，咁啊，即係帶翻翻你去當時，你會不會做這一樣嘢咧？會唔會撥多啲錢去做這一個嘅推廣啊，各方面嘅嘢？其實如果睇翻嚇，真係有個時光機嘅咧，唔做就好過做啦，因為整體後尾其實基本上科技嘅依一個嘅發展啊，好多嘅情況之下，大家都嚇獨立跑出一啲嘅所謂 YouTuber 啊，一啲嘅做直播啊，一啲嘅網紅啊，咁其實講真咧，喺個科技上面突然之間一晚之間又有一款嘅新嘅嘢出咗嚟，就爆紅咗好多一啲嘅獨立嘅一啲嘅所謂嘅呢啲嘅網紅啊，或者係網台佢自己個 channel 嘅一啲嘅 YouTuber 嘅呢個頻道，咁啊變咗嚇，即係你抌咗咁多錢去谷你嘅網台，到最後。原來即係科技上面有令到有咁多嘅新進嘅人湧翻翻出嚟嘅時候，變咗你可能使嘅錢咧，分分鐘咧就跌咗落鹹水海啦。因為你面對緊嘅四方八面嘅一啲嘅competition 咧，就已經係超出你當時所諗嘅一個嘅範疇。咁啊，冥冥中自有主宰嘅係嘛？咁但係如果你問我即係我哋就係靠 YouTube 啊、Facebook 啊，或者一啲嘅 viral 啊嘅做法。是不是其實都好某程度上推廣了很多人嚟知咧？如果套話翻俾大家聽，今時今日我哋嘅 MHK 嘅 YouTube 第一台，我係超過32萬人有 subscribe 喎。喺依一個嘅 MHK 嘅第二台，我係超過13萬人有 subscribe。咁但係即係對比起我哋每個禮拜話俾大家聽 MHK 每週通訊講我有幾多人俾一個月嘅台費或者半年重温嘅依啲嘅費用。大家都可以十隻手指數得到，咁你就知道，無論你點推廣都好，其實根本我哋嘅 market 嚇就係唔興俾錢就係做依一個嘅嚇睇節目嘅，咁所以你點推都冇幾好用啊！嚇使得越多，但係得翻翻嚟嗰個效力更加可能係膝頭繳眼淚。咁啊，當然仲有一個範疇就係講緊一啲嘅資源人力管理啦 ，HR manager 啊，或者係好似而家嚇某一個嘅網台搞到牽連大波，話啲咩管理人啊，一啲嘅藝員嘅呢啲嘅經理人啊咁樣，咁其實就需要有依一樣嘅嘢。咁但係小弟又好覺得，有啲咁嘅人，大家又要合約，又要管束住咧，其實都唔係一個好 prefer 嘅呢啲嘅模式。 咁啊，咁但係當然啦，即係你又會面對啦嚇，有啲人就做起咗就自己會走，或者係自己又唔尊重個 contract 底口頭嘅承諾啊，或者大家嘅呢啲嘅合作嘅呢啲嘅形式啊，係會叛變啊，又即係隨時會出走啊，有冇呢一個人喺度咧，就當然咧就係更係被冇好啦。咁但係個關鍵係你要有人力係嘛，亦都有財力係嘛，請到呢一個嘅人翻嚟幫你管束晒。咁多嘅一啲網台主持人嚇，遠難兼施，又或者又要同佢哋嚇，即係講得好清楚，又或者就係希望佢哋即係有啲咩嘅投訴啊，依家幫我哋頂晒啊，咁然後跟住又反映俾我哋聽啊，諗一啲嘅資源上邊啊，話邊啲人係唔要得啊，或者係基本上早啲去放棄啊，或者去物色更加好嘅人翻嚟啊。咁其實當然呢一個人嘅出現到嘅更加就係難能可貴啦。咁啊，分分鐘啊，亦都係咧，即係嚇8年都未必有一個係，就算有啊，亦都未必會肯屈膝喺一個咁細型蚊型嘅呢一個嘅網台身上邊。咁啊，所以綜合咗好多 click clack 嘅嘢加加埋埋嘅之下，其實有時去諗翻10年之前係嘛，即係一直行起以嚟啊，然後創立一個 MHK TV。乜嘢都系我一个人去孭晒嚟做，嗰种嘅魄力啊，嗰种嘅呢一个嘅能力啊，又或者力有不逮嘅呢一个嘅情况啊，其实真系百感交集啊嘛，即系点滴在心头。咁但系世界上面嘅嘢就系有时，如果你问我吓，即系可能你今日我整一个嘅讲座，咁啊跟住有人会问啦，喂阿鳄鱼究竟要几多资源啊？你只觉得可以要 run 好呢一个嘅台咧？咁样，其实我亦都去答你，资源系永远都系唔够嘅。資源亦都係永遠都唔會充裕嘅。當你話有好多無限金錢嘅時候，咁但係其實你亦都要計翻一個嘅 ROI，一個 return of investment。咁啊，所以嚇，即係喺有限飯煮無限餸嘅呢一個嘅情況之下，咁啊，我亦都好對自己冇乜點特別嘅鞭得太緊要係嘛？畢竟啊，即係真係一個嘅資源有限嘅情況，人力有限嘅情況。就係呢一個嘅自己係咩嘅新鮮蘿蔔皮，亦都自己好清楚，係咪要苛求啊？要做到咁十全十美嘅完善呢？咁其實呢，喺呢個實踐嘅環境裏面呢，分分鐘呢都係呢一個呢，就係一個嘅痴人說夢話嘅一個嘅方案。咁但係 anyway 啦，始終就已經係過去咗。咁你問我有啲咩地方係呢咁多年裏面呢，你其實可以係彌補到或者係解決咗好多嘅一啲嘅問題，咁啊而係唔使去行條冤枉路，或者係撞板，有啲嘅人事糾紛啊，或者如此類推啊，唔夠錢啊，蝕得太多，當然嚇，即係有就會係解決到好，咁啊冇，咁亦都係唯有就係靠自己嘅，即係一步一步啊，咁樣揼石仔揼石仔咁樣做翻嚟。咁啊，當中喺呢一個嘅10周年嘅呢一個嘅紀念特輯啊，蝕到空虛血淚史。如果唔係有呢啲咁嘅 loophole 係嘛，唔係漏啲千瘡百孔，咁我又有點樣有咁多嘅故仔可以同大家去分享呢？咁一埋手就 Dream Team 嚇，一埋手就係粒粒都係星嚇，一埋手就無限金錢，咁啊已經係上咗市啦，係嘛？咁啊冇咁多辛酸嘅嘢同大家去分享啊，你哋話係咪啊？咁好啦，今日即係回想翻咧喺呢一個嘅低俗頻道時代啦。咁啊，我哋都喺呢一個嘅仁孚工業大廈咧，就係租啊老蕭嘅呢一個嘅studio 啊，佢嘅人啊，佢嘅技術啊，所有唔同嘅支援啊，各方面嘅嘢咧，就係幫手去搞好我哋嘅呢個低俗頻道嘅呢一個嘅網台。咁啊，除咗即係我哋要物色一啲唔同嘅啲嘅節目主持人，開發一啲嘅唔同嘅節目啦。咁喺嗰個時期裏面，即係當然同我哋行得好密切嘅就係咪咪一眾嘅呢啲嘅 operator 啦。咁啊，呢啲一眾嘅 operator 咧，其實佢哋都各有一個嘅唔同嘅特色嘅。一班嘅好對佢工作好有熱誠嘅一啲嘅後生仔。咁啊，好可惜嚇，即係佢哋嘅熱誠，其實佢哋嘅青春，佢哋嘅呢啲嘅能力，其實我覺得擺咗喺迷米呢一個嘅老蕭旗下嘅一個嘅玩具嘅呢一個嘅公司裏面咧，其實咧我都可以開頭咧就已經去可以好睇得清楚啊，佢哋嘅前途會係點樣。咁啊，如果你問我咧，我就從老蕭去 operate 佢個台嘅呢一個嘅situation 嚟睇咧，由頭到尾啊，我覺得迷米咧都係老蕭嘅一個嘅玩具嚟嘅。咁如果佢當一樣嘢係一個嘅玩具，佢唔係立心要將佢哇上市啊，賺大錢啊，又或者係將佢就變咗要揾好多嘅錢出嚟要再擴大啊 ，expand 啊，有一個個宏圖大業嘅呢一個嘅野心啊。咁如果你係佢公司嘅員工咧，咁其實咧你都可以咧就係打定 CV 走人嘅。咁因為點解咧？即係如果佢當到佢一個嘅自己旗下一個嘅玩具公司咧 ，pet company 咧。 其實換句話講，佢亦都唔會啊，即係話屌你老味，你食咗補腦嘅狗糧就得啦，係嘛？平時屌你老味，我食開啲冷飯菜汁喂狗，咁你班友仔咪屌你食飽咪揈尾，跟住出去跑幾轉放下電，係嘛？即係屙下屎，然後翻嚟屋企咪算數咯。有冇諗過話要帶你去美容院啊？又或者帶你去旅行啊？又或者帶你去周遊列國啊？咁咪同你打卡啦咁樣，咁啊肯定唔撚會啦。系嘛，做撚死咗嘅咪換過下一隻咯，系嘛，咁啊人工就永遠都係咁撚低，系嘛，即係唔會話即係咩撚嘢嘅加人工，咁啊總之呢檔嘢老蕭唔係賺咩撚嘢嘅大錢，系嘛，你哋就唔撚使旨意咧，就係個人工裏邊有啲咩幾多級跳啊咁樣嘅情況，咁啊總之即係我個人嘅認為，當時老蕭對住呢一個嘅迷米，系嘛，就算係啊，你每個月揾到好多嘅呢啲嘅 YouTube 嘅呢啲嘅廣告錢。佢主要嘅嘢都係 cover 到個營運，冇撚要佢蝕，係嘛？未必要佢啊，就賺好大嘅呢一個嘅錢嘅金錢翻嚟嘅時候咧，咁所以佢個支出就一定係要撳得有咁低，就得咁低。對佢哋嘅員工嘅薪水就當然就係有幾刻薄就幾刻薄啦。咁啊，當時如果我上到去，即係同你合作最多嘅咧，就係當時林宇陽有一個嘅 assistant 叫阿慧啊。咁阿慧咧就幫我咧就係去搞呢啲低俗頻道嘅 subscription 係幾多啦，YouTube 刷數係幾多錢啦。咁啊，然後跟住咧就係我就會追佢數啦，攞個報表啦，咁俾我嘅會計啦，我嘅會計就同佢核對啦，然後睇下佢幾時有錢嘅交俾我哋啦。咁即係主要係咁樣。咁阿慧喺呢一方面嘅稱都稱職嘅。咁啊。我就好少同林宇陽有偈傾嘅，咁啊，即係第一佢就好少 show up 嘅，show up 咗咧，佢就永遠喺佢個公司個玻璃房裏邊咧，就閂撚咗房門咧，唔撚住打飛機啊、瞓覺啊、睇下網啊，屌你有冇炒股票啊，屌你有咩就係玩 MSN 啊，定係點撚樣，唔撚知佢做乜鳩嘅啊嘛，即係。到我哋要落到 studio 嘅時候咧，其實九成佢都唔撚喺度。咁啊，耐唔中嘅見佢，屌你咩屎急咁樣啊，翻嚟個 studio，跟住屎急咁樣就走撚咗去，唔撚知佢做乜鳩。咁啊，當然即係 operator 裏邊就好似冇網管嘅呢一個狀態，亦都好靠呢班嘅年輕人咧，佢哋自己咧就係好 discipline 啊，好自己去搞掂啊成件事。咁啊，當時 operator 嘅阿頭就係記得係劉靠啦。咁啊，劉溝係一個都能力其實幾好嘅一個嘅年輕人嚟嘅。劉溝，我覺得我最中意佢嘅地方咧，就係佢一個幾好嘅呢啲嘅聲線。咁啊，而當時我就好記得咧，我哋都揾阿劉溝咧，就喺星期五舞裏邊有一個甜股啊，即係成日都叫阿劉溝咧，就即係做聲演嘅。咁其實佢都演繹得非常之好。咁但係啊，即係佢哋自己亦都有佢哋自己一啲嘅節目啦，即係有幾個僆仔佢自己去搞啲好有趣嘅一個節目。節目叫乜鬼名我就唔鬼記得咗。咁啊。翻工又冇乜特別大嘅啲嘅管束，咁啊好自由。買玩具亦都可以擺喺個公司裏邊，咁啊當然嘅薪水就唔方高噶啦。咁啊亦都冇一啲嘅飯送啊，或者係伙食啊呢啲嘅津貼。咁啊最令我屌你個尾閪，即係火都嚟埋嘅咧，就係每逢我放工啦，咁啊然後去撚到迷米。咁啊，去咗到迷米之後咧，就即係準備埋位啊，等個廠啊，然後跟住再錄影嘅呢個時候咧，就啱啱通常咧就係7點零8點，咁啊老蕭個撚樣咧就大宴群臣，同埋佢嗰只嘅瓷娃娃都柏文啊，屌你乜諾威那啊咁樣樣咧就圍撚住喺佢個廚房裏邊咧就食嘢，咁啊通常嗰班嘅撚屌咧就屌你咁樣聽佢鳩噏，咁啊然後咧就夾餸啊，圍圍落落啊咁樣樣，咁啊佢有一個阿姐就幫佢煮餸嘅，我仲好記得，咁啊一台都係嘅。咁啊，食撚完之後咧，個撚樣就屌你咩，同啲佢嗰啲咩撚嘢逍遙遊啊，嘢乜撚嘢趙博啊，乜撚嘢于飛啊嗰啲嘅撚屌，耐唔中見阿亨利啊，同佢傾下偈啊咁樣，咁啊即係屌你老味閪，蕭山好嘢，大佬好嘢，咁嗰啲嘅撚嘢情況啦，係嘛？咁啊跟撚住就散 band 啊，咁啊一台都係啲食個食剩嘅餸，咁又跟撚住咧就好似非洲草原上面啊，只獅子屌你咪咬撚死咗只斑馬。食鳩晒嗰啲，屌你咪腸臟啊，或者係屌咬撚完啊，吸撚晒啲血啊，扯撚咗個大髀肉啊，咁啊得翻一個嘅，屌你咪軀殼啊咁樣，咁然後跟住咧就啲秃鷹啊、hyenas 啊，就屌只只走咧就係走埋嚟咧，就係食只呢一個死剩咗嘅呢一個食剩咗嘅呢個斑馬嘅呢啲嘅血肉啊咁樣，咁你會見到啊劉溝啊、艾力仔啊、Zero 仔啊、阿狗啊咁，同埋阿何方啊、何方啊、司徒啊，咁啊。即係攞佢哋嘅飯盒啊，叮撚完之後咧就係夾啊，即係屌你老味啊，老蕭食撚剩嗰啲啊，同埋趙善軒啊，屌你老母於飛嗰啲撚樣啊，食嗰啲口水味啊咁撚樣。咁我喺度睇， 屌你老母，你个撚样烧药丸搵咁撚多钱，咁撚多员工夜晚嗰一搭喺度都係做緊嘢，你人工又唔係俾得多，咁就无谓讲人哋嘅赚几多钱啦，係咪？咁屌你老母，你啲咁嘅撚样，係咪？即係你叫个阿姐买多少少餸，整多一碟，屌你老母，你班撚样食撚完之后就收台，然后就即係吓蒸翻热啊，或者系即系屌你老尾炒紧碟嗰碟餸啊，拨紧啲出嚟，俾你啲员工喂埋台膳食得唔谂得啊？屌你老母过捻过喺度食你口水尾，你做个老细嘅，屌你老肥，你觉得好捻过瘾咩？系嘛？屌你好似冚家铲你喂狗啊！冚家铲你食捻剩啲 leftover， 跟住拎住俾啲下人去食啊！嗱，下人呢两个字咧，我就话俾你听咧，就系、是、老萧点样样去对嗰啲员工啊？佢根本就系当佢嗰个就系嘅 operator 咧。不是手足，不是兄弟，亦都唔撚係員工，是當下人。佢就即係屌你老尾閪，就佢啲嘅以前啊，嗰啲乜撚嘢唐伯虎、屌秋香嗰啲嘅撚屌原來阿華府，咁然後嗰啲啊劉溝啊、蕭豪仔啊、何方嗰啲咧，就著撚咗件嗰啲黑色嗰啲衫啊，綁撚住條帶啊，又戴條斜帽啊，有個波喺度嗰啲，屌你老尾嘅冚家產家丁嗰啲，屌你咪華文華武啊咁樣樣嘅依個情況。哎呀老尾冚家產，你做個老闆嘅，你話聲狗瘦啊，主人唔收冚家產，你要啲同事去食，你食撚完啲，屌你老尾口水尾喎，乜撚嘢人嚟噶？咁我就去撚到依一個時候咧，我就喺度諗，如果做一個老闆。做撚到燒藥丸咁撚閪，係嘛？咁撚孤鳩寒，你話我屌你老尾閪，唔好話好似你咁撚屌你老尾閪冚家產多錢啦，冇錢如屌你老尾老惡啊！我都唔會令我啲同事啊、兄弟啊、手足啊，屌你老尾閪會刻薄佢哋嗱，冚家產個個都屌出去食飯嘅時候，最多咪賺少啲咯，係公數咯。講真，出去啊飲茶灌水啊，或者係做撚完嘢啊，咁啊大家一齊坐低食個下午茶啊，又或者出完外景夜晚會宵夜啊，如此類推，好嗎？喂，將心比心，人哋幫你打工，你已經錢唔撚多嗱，打工無疑啊幾樣嘢嘅啫。第一，你係咪有自由度？啊，即係唔會俾人哋啄撚住你打卡啊，九點零一分入嚟就屌你咩當你遲到，然後扣你分，係嘛？屌你老尾閪，早走你老母冚家產，早走冚家產，你唔撚 OT， 逼你 OT 兩翻個鐘，跟撚住冇錢俾你，係嘛？即係你咪要俾人哋管束到咁，係嘛？做每一樣嘢，然後跟撚住又要報到，又要請示，又要批准，係嘛？即係你乾整好似個工具咁樣，冇呢啲嘅自主嘅嘢，冇一啲嘅屌你老尾嘅 self 嘅嚇依一個嘅話事嘅 autonomy 嘅依一個嘅情況。咁你係咪想做啲咁嘅工？如果唔撚係，你係要揀個工作嘅滿足感、工作嘅自由度、工作嘅發揮同埋工作嘅屌你老尾嘅成本效益，即係你嘅 ROI return of investment 啦。你 invest 咗咁多時間俾依一間公司，你係咪有翻足夠依啲嘅福利啊、compensation 啊、放假啊、依啲嘅其他嘅 fringe benefit 啦、啊，譬如我睇醫生 cover 啊，係嘛？假期紅一又有幾多假期去有啊？或者係譬如經過你公司員工去屌佢教協咁樣樣去買啲沙煲晚餐啊、涼粉啊，屌你咩蘿蔔神姐，你有折頭啊，如此類推。咁你睇一個 compensation 啊，屌你老尾，幫你個撚樣打工，乜撚柒都屌你老尾都冇，係嘛？人工又低，係嘛？即係只不過係夜晚三四點翻工，屌你咩放工嗰時就兩三點先走，係嘛？過撚過咧就僆仔就奉獻啲嘢青春俾你，雞碎咁樣少嘅人工。明知你個撚樣當間公司咧就係一個嘅 pet company 咁撚樣，唔會加人工加得越多，亦都見唔撚到有啲乜撚嘢嘅晉升機會，只不過係屌你老尾閪啊，唔撚傷你老蕭嘅依一個嘅皮毛，係咪喺呢個公司裏邊就屌你開個節目就有啲人聽下咁撚樣嘅依一個情況，喺咁嘅情況之下，既正宗屌你咧燃燒青春付出生命，係嘛？屌你老尾錢又唔夠多。尊重又唔撚夠，屌你華文華武，屌你咩華安嘅家丁咁樣去看待，仲要不撚樣食送頭送尾，我屌你老母燒藥丸，你 cheap 撚到咁撚緊要嘅，冚家產你每個月你每日啦，屌你老母你抌翻五六十蚊出嚟，冚家產買豬肉啊，屌你咩炒碟菜啊，冚家產喺叫阿姐執條嗰啲，屌你老母喺冚家產筲箕灣街市反撚咗套嗰啲嘅魚，屌你咩都係十零蚊，你蒸條都得啦，屌你老炳係嘛？一百蚊，屌啦，升冚家產一台都係送啦，係嘛？你啲同事起碼都有新鮮嘢食，食你老母閪趙善軒口水尾，食你老母閪燒藥丸口水尾，屌你老母搭你，屌你個魚飛選嗰啲嗰塊紙夾嗰啲嘅嘢嚟食，哇！我老尾我真係個見撚到咁撚樣對人嘅你個冚家產。 咁我就知喺度燒藥丸就係正宗冚家產，要屌你老尾喺依一個嘅撚，即係嘅定位嚟嘅。咁啊，今時今日係嘛，佢個仔爭人哋一身債係嘛，啲孤寒財主冤枉離瘟疫去，咁啊即係總以世間嘅上面嘅報應就屢屢咧就係、報應不爽嘅，即係係嘛，一定會有報應啊，早到同遲到嘅依啲嘅問題嘅啫。咁好嚟嗰陣時我就即係哇，即係忍唔諗住頸啦，咁我就即係。都嚇買好撚多嘅嘢食咧，就係、是、上去咧，就係招呼依班嘅小朋友啊、何方啊咁樣樣。咁啊，當然你問我有冇收買人心喺裏邊，咁啊，梗係有啦。講真，呢啲你對人哋好，咁你就希望佢對你嚇、服務你嘅台啊，服務你啲主持人，屌加分兩錢肉緊啦、啊。明知屌你老尾係嘛，你哋遲到嘅，佢哋自己哦。如果佢真係唔撚妥你嘅。佢攤慢手腳係嘛，又唔撚出 notice 啊，又唔喺 chat room 裏邊講兩句啊，係嘛，又唔撚屌你老尾係咪有啲咩撚嘢賴鑊啊？早啲打電話俾你啊！哦，冇啊，我都按本子辦事嘅咋係嘛？咁你對人哋點撚樣，人哋就知撚到你對人哋你對佢嗰條心係點撚樣係嘛？真心定假意，依班人亦都會知道，咁啊自自然然啊，喺好多嘢會提點你啊，或者係同你搏命啊，又或者啊，即係有時拍下膊頭啊，會幫下你手啊，喂，依啲就係緊噶啦，專人在待人接物，我就係完全都唔撚明，究竟燒藥丸你憑乜撚嘢？以你個人格咁撚卑下，咁撚孤鳩寒，即係你係好撚好彩嘅咋，老蕭，你係即係啱啱你讀過下書，屌你老尾，你個生個樣出嚟咧就唔撚係屌你老母大細超鬥雞眼流馬車咁撚樣。啱啱 TVB 就屌你執政你咧就可以屌你咩報道下新聞咁入撚咗娛樂圈咋。以你閣下嘅才華，屌你老尾喺冚家產講故事嘅能力嘅低劣，同埋屌你老尾編劇嘅垃圾，係嘛？你能夠出人頭地，即係只不過個時勢上面捧你出嚟，屌你老尾喺冚家產。係嘛？即係出撚咗名嘅啫。調翻轉，以你閣下嘅依啲嘅才華能力，如果喺今時今日啊，早十幾廿年啊，你屌你老尾走出嚟行撚開啦！屌你老尾倒屎，你都屌你老母唔夠資格要排隊啊！真係講真，你老尾係咪咁撚樣講啊？即係佢係只不過喺個時代上面，香港需要一扎人，啱啱經濟發展。屌你咩！經濟起飛，好撚多人需要 entertainment， 而你有咁啱得咁巧有依啲嘅能力，而有咁啱得咁巧你入撚咗一個嘅大機構，有咁啱得咁巧你識撚咗一班嘅能人，係嘛？嗰班能人即係屌你到最後一直發展，係嘛？佢哋嘅依一個嘅班底裏邊要拱啲嘢出嚟滿足香港嘅 entertainment 嘅需要，而你自彈起嘅咋？並唔肯係你閣下真係以為你自己打飛機一個嘅才子，而你自己真撚係咁撚好。屌你老肥，能力唔撚夠之餘，做人咁撚咁刻薄，呢啲就係屌你老尾閪，我對燒藥丸啲嘅撚樣嘅依一個嘅評價。咁啊，可憐我老豆啊，成日都聽鳩佢講嘢，我咁啊同老豆講，我老豆聽得多會蠢㗎，你聽下我講嘢好撚過啦，屌啦聲係嘛？咁我啊講翻，即係佢嗰啲同事嘅員工，咁啊即係依一鑊嘢，我就真係好撚睇唔撚慣。咁啊，所以有時即係經過人夫或者我喺太古城。落車咁我就行去燒臘檔，咪買一啲燒肉啊、叉燒啊，或者啊斬半隻燒鵝啊，咁啊即係請啲佢哋去食，唔好諗再食老燒送牛送尾啦。咁啊依啲佢哋亦都係唔諗抵幫嘅，即係你見唔諗到佢哋有啲嘅骨氣喺度咯。喂，講真，你俾我屌你老餅，我真係你老闆食完啲嘢，我屌你到隔離食，你當我狗啊？係嘛？我一定老喺度唔撚做依一樣嘢啦，係嘛？咁啊，所以咧，即係喺後尾裏邊，即係亦都有時了解過佢哋揾嘅錢。當我了解過何方嚇、啊，即係佢嗰個收入，哇，簡直係羞辱性嘅依啲嘅 income 啊！冚家產走去屌你老尾閪，冚家產智障啊，揸白卡啊，屌你咪協康會出嚟啊！走去麥當勞打份工啊！嗰、那個嘅人工啊，分分鐘同佢而家喺老蕭上面揾嘅都係唔係差得好遠嘅。咁啊，即係但係何況我自己覺得佢都有能力嘅一個嘅人。咁啊，點解會即係擺喺老蕭依一個場裏邊咁撚耐？自己就屌你老尾閪，衫都冇多件，戇撚鳩鳩咁樣樣，就蹉跎歲月咧。咁我依家第二節我會講啊。咁啊。而喺依節裏面咧，咁啊再再講多少少嘢啦，咁啊即係知道佢哋啲人工唔撚好，咁喺好多嘅一啲嘅節目上面，其實你就見撚到我就會諗好撚多嘅方法，就第一佢哋每個人其實都有啲嘅專長啊，譬如佢哋把聲 OK 啦，咁啊蕭豪仔又夠搞鬼啦，咁啊蕭豪仔有時我哋都會揾佢嗱咁啦，譬如我大院有落我就開創滿台仙台仙河啦。冇乜人就係出去拍外景嘅嗱，蕭豪仔，你同我出去拍外景，咁啊拍外景咧就每一集就兩嚿水 ，OK， 咁啊 transportation 就約我約齊晒你哋，咁然後跟住咧就的士啊 whatever 咁唔使佢哋俾錢嘅，有時就算搭船去離島啊，我都屌你俾全部佔晒，咁啊有飲有食啊咁樣，咁啊每一集就每一集計嘅，每一個 job 咁樣去計嘅，咁啊留卡咁啊亦都係星演嚇，即係呢一個嘅 第20夜，咁啊亦都係即係亦都有一份工人工資俾佢嘅，每一集咁樣去計，咁啊希望佢哋就幫低俗民族去做嘢，就揾多啲外快幫補下佢嚇，溝下女又好，睇下戲又好，買下嘢食又好，買玩具又好，點撚樣都好啦。咁啊，即係有時各時各節係嘛，即係聖誕節嘅，咁啊希望亦都係送嗰啲禮物俾佢哋。咁啊即係呢一個係一個純粹一個 appreciation，同埋亦都係即係希望佢哋即係做啲嘢嘅時候啊，上下心多啲啊，即係知道屌你尾喺合作裏邊，咁我哋即係尊重佢哋嘅專長嚇，即係感激佢哋嘅呢啲嘅付出係嘛。咁啊當然即係佢哋有冇話翻俾林宇陽聽係嘛？我哋用佢或者揾佢哋幫手嚇，即係其實我哋都有呢一個車馬費俾佢咧。嗱嗰陣時咧，我做咗個決定嘅，我冇撚同林宇陽講嘅。我點解唔撚同林宇陽講呢？因為林宇陽呢個屎忽鬼呢，即係你話用佢嘅員工話幫我哋做嘢，我俾翻錢佢，唔經迷米嘅私幫俾嘅，咁你估林宇陽制唔撚制？梗係老閪都唔撚制啦。好啦，咁然後跟住話咗俾佢聽，佢分分鐘一定會屌你老味閪，出名冇唔撚準佢啲員工以後幫我哋做嘢嘅，係咪係？咁啊肯定會啦，咁樣小鳩氣係嘛？咁啊，尤其是即係我哋最後啊，善用佢哋嘅員工。做撚咗好撚多 work 出嚟，demonstrate 到其實佢呢啲嘅員工個個都有 talent，個個都有能力，係只不過你一個廢柴撚屌，屌你個垃撚撒 CEO 係唔撚識嚇 cultivate 嗰啲嘢。咁講真，咪你自己擺撚咗一堆人，無論你同屌你老味林宇陽同埋蕭若元，根本就當佢家丁，當佢屌你老味下人，冇撚諗過點樣去 cultivate 呢班嘅友仔，令到佢發揮佢哋嘅專長。當人哋揾到佢做咗啲嘢出嚟，哦，你仿如屌你老味閪隔世，屌你原來有扎人識做嘢，你竟然唔撚知幾撚賓州，係嘛？咁啊，即係佢亦都好撚魚皮啦。我記得有一次。佢後尾同佢哋交惡咗之後咧，佢就即係寫啲薯仔文啊、長篇文啊，咁啊話鳩我好用嗰啲員工啊，啊唔撚俾錢啊，或者係點揾佢啲公司啲着數啊。咁如果你林宇陽覺得小弟係咁嘅冚家產嘅，咁我哋都冇撚嘢講。咁啊好撚彩係嘛，即係一句即係回覆翻就好撚簡單啦。各個嘅嚇，即係好似屌你老味閪係嘛，即係各位嘅環頭嘅沙展啊，時沙啊，屌你冇探長啊，收撚咗我嘅茶禮啊，收撚咗我啲水飯錢啊，買撚咗幾撚多西餅俾你哋啊，我全部都有報銷嘅，有跟有強報撚埋税係嘛，交撚咗個税表就屌你咁樣上撚咗足香港嘅呢一個嘅taxation department 嘅係嘛，即係稅務局嘅，咁啊歡迎啊你。睇下我俾咗幾多啲錢你嘅員工嚇，額外嘅呢啲嘅費用啊。不過我唔知道，原來你嘅員工嚇收緊咗我啲車馬費，幫我做嘢係私幫嘢，原來冇人同你講噶。我真係話卡啲孖聲啊，對唔諗住，咪即刻屌你老母又要刪文，屌你老母閪冚家產唔撚去搭爹。咁你諗下啦，一個咁嘅垃圾係嘛，即係對佢公司員工嘅呢啲嘅了解又唔夠，又唔識尊重人才，又唔識 cultivate 啊啲伙計係嘛，promote 啲伙計做多啲嘅嘢。戇撚鳩鳩咁樣樣，咁誒你可以諗下佢一個幾撚垃圾嘅一個 CEO。咁啊唔講咁多啦，咁啊休息一陣間，第二節我再講講下，即係當時喺呢一個嘅迷米裏邊啊，同呢集 operator 同埋何方合作嘅一啲嘅花絮啊，以前嘅過往一啲嘅舊事，俾大家去了解下。我哋而家入去呢個金山嗰邊嘅醉酒灣房，係其中一個戰號舊戰號。燒牛仔，我想肥一肥呢一 part。 低俗行動首部歷史戰爭紀錄片《大院有樂之香港保衛戰》，1月1日打到埋身。 很線嘅啫，我都未試過。節目一開始就講粗口， 佢哋還晒都唔使講。 呢個係為咗聽眾着想嘅，聽眾成日都見女主持翹腳噶嘛，好中意有人着裙嘅時候見人翹腳噶嘛。 我而家翹一次俾你睇， 唔準睇。嗱，今集咧係四仔女科學家咧最後一集啦，Simi咧就係 兑现咗个承诺，就不知火冇。咁你一个男主持咧，都唔知系男定女啦。 三仔啊，三仔， 因为我见到佢有波噶，你明唔明啊？ 唔系啊， 真波嚟， 你唔明。要拉翻埋個 balance， 個性感尺度唔可以太高嘅。咁所以 懷疑咧，大家咧網友咧，其實咧，我哋唔 zoom in 啊，你自己 zoom in 啊。其實咧，你 zoom in 係 唔係你想我 zoom in 都得嘅。 你其實咧係會見到咧，思維係老練嘅。 係啊， 因為透咗嘅啦。 冇專業啊 佢。咁啊，森爺在不知火舞嘅時候咧，另一個男主持咧，思維咧，佢又兑現又。兑現翻張期票咧，就女仆衫咁樣。但係咧，我哋原來發現咧， 主人食乜嘢？ 我屌出你啊！ 屌你咪 屎忽屎忽！ 食乜撚嘢啊？你想？ 我唔撚想做咁就，我真係頂撚。 我本身預備咗啲所有資料，唔講啦啊！ 喂，就講個女仆歷史啊！你講先，咁多腳 講乜撚嘢啫，主人？ 咁多腳冇啊你，咁點？ 係咯，你睇一睇佢先，睇一隻腳唔睇一隻腳咁樣 咩？黐孖筋嘅 個。比嗰個對比， 我已經為呢集好大犧牲噶啦！我而家唯一集平時坐得好撚氣噶嘛。 其實我哋懷疑咧，我哋今集咧，即係我啦 ，Eric 同阿九咧，可以唔使做噶啦，因為啲人應該唔會聽我哋講嘢噶啦。重點咧放咗嗰張單人凳嗰度，一個一邊咧就可能喺度睇阿森兒路比啦。咁佢哋其實我估最主要。但係點樣知咧就唔好意思啊！呢啲係送嘅，送埋咧。思豪咧就唔經意翹腳嘅。 我平時睇啲可能要單眼睇嘅。其實思豪將一隻眼要再要得再翻半啊要。 同埋我警告大家啊，今日咧即係唔係十八正噶啦，我懷疑思豪咧換比嗰陣時咧可能會見到底褲 嘅。見啊，好似嗱，哇！我真係嗱，我呢個 廿一加 講少少嘢嘅，即係我成日咧睇動畫嘅時候咧，我覺得佢啲女仆係正嘅。點解咧？因為成日覺得咧佢條 我而家唔肯覺得啦， 從來都唔覺 得。因為你知啦，女仆咧，我唔可以用自己。 Hello， 你哋好，我。 好，欢迎嚟到吓第二节嘅呢一个嘅 MIHK 十周年嘅纪念特辑，舌到空虚啊，十年血泪史啊，即系呢一个嘅网台经营真系好捻攞命啊！头先有讲过啦，即系同吓喺迷米时代嘅时候嘅低俗频道同佢哋嘅呢啲嘅 operator 嘅交往嘅一啲嘅历史啦，咁样咁啊，其中咧即系我都好欣赏啊何方嘅呢一个嘅声线嘅。咁啊，其實何方咧就係好中意一啲好懷舊啊、好本土啊、好香港嘅議題嘅一啲嘅歷史啊。咁尤其是咧，佢對電影咧，佢亦都好熟悉嘅，即係好多嘅電影咧，佢都了如指掌。咁我一直喺度諗啦，觀察呢位嘅仁兄。咁佢喺阿老蕭嗰度咧，就其實就有時幫佢個人民超市去搬搬抬抬啊、stock check 啊咁樣。咁啊，亦都係啊幫阿潘聰啊，即係佢嗰個 database 啊嗰啲人去 subscribe 啊、打電話啊一啲客戶服務一啲嘅問題啊咁樣。咁啊，薪水就好微薄嘅。咁而何況即係有時我哋嚟錄影嘅時咧，佢都喺度工作嘅，因為佢都要招呼恐怖熱線嗰啲嘅 call in 啊，或者 whatever 嘅嘢咁樣。咁啊，劉溝就佢哋咁多個 operator 嘅大主管啦，即係大星啦，咁啊好多嘅嘢就即係日常嘅技術啊，各方面嘅嘢啊，剪片啊嗰啲各方面咁啊，劉溝都俾到好多嘅 input 啊，其他啲僆仔啦，咁啊。一個就是艾力仔啦，咁啊艾力仔就係主要就係應該係佢 handle 阿潘聰同埋阿 Jam Dot Dot， 好似阿九都係噶，阿九同埋艾力仔都係阿 Jam Dot Dot 阿潘聰嗰邊嘅 operator 嚟噶。Zero 同埋阿劉溝咧就是、主要就負責咧就 handle 我哋低俗頻道嘅，咁所以我哋同阿 Zero 仔同埋阿劉溝咧就兩個嘅 relationship 咧就會密切啲。咁啊艾力仔咧個人咧就好世界仔嘅，咁啊亦都好得意嘅，即係好鬼。鬼死鬼馬同埋灰鞋嘅，咁我幾中意艾力仔嘅，因為艾力仔俾我嘅感覺咧就係成日都一個好開心嘅僆仔啦，咁亦都中意玩玩具啦，咁我哋都可以有佢傾嘅。阿九就好中意玩 board game 嘅，有時耐唔中我就會見到佢喺西營盤出現，因為佢嗰陣時好似喺高階嘅九恩學校定唔知邊撚度學校咧，有啲 board game 嘅 association 咧，咁佢就負責做一啲教導啲僆仔玩 board game 啊各方面嘅嘢。咁啊，即係一班都好 正面啊，咁啊劉溝中意彈下琴啊，溝下女啊，咁啊劉溝你冇撚見撚到佢屌你老尾喺花王 logo 咁樣嘅樣啊，咁但係佢溝親啲女屌你，俾件件都散鏡同埋得噶，因為可能識佢彈下吉他啊，把聲又好啊，個人又柔柔弱弱啊，咁樣又即係打扮又時髦啊，咁啊即係有啲女溝下。咁啊司徒仔條柒碌咧就好撚古惑嘅。之後第一條柒碌咧，咁亦都係即係好鬼死世界仔啊，好投機啊，各方面嘅嘢嘅。咁啊，原來 Zero 咧就唔係喺香港出世喎，嚇、啊！我仲咪 surprise 啊，即係原來佢 Zero 係新香港人嚟喎，佢係喺大陸出世落嚟香港嘅喎，咁樣。咁但係 Zero 有一樣嘢我就麻麻地佢嘅咧，就係、是、不過我就見佢冇乜點影響到個 operation 咧，我就冇乜點出聲啫。當時佢溝緊咗條女，咁啊成日叫條女咧就陪佢就翻工。咁啊，當我哋做緊直播嘅時候，或者錄影緊嘅時候咧，佢就攬緊住條女咧，就屌你老母就 off 機啊！屌你老味係冚家產，你攬緊住條女 off 機，你個撚樣你都做得出嘅，因為嗰陣時即係喺度睇緊住佢，咁但係佢冇犯錯。咁啊，依啲人真係我做嘅。咁啊，第一我哋都冇撚唔撚想去 campaign 去到阿林宇陽嗰度，係嘛？咁好撚冇癮嘅，即係大家朝見口眼見面咁啊，佢冇賴嘢就算鳩數啦，係嘛？咁啊，即係亦都好明白到咁啊，即係屌你老味，你又唔係我嘅員工，係嘛？屌你老味，你係我嘅MHK 或者係低俗頻道嗰陣時嘅依啲嘅旗下嘅一啲嘅 contractor staff 係嘛？教仔嘅嘢梗係留翻俾屌你老味朱玉元林宇陽你個撚樣搞啦，關我鳩事咩咁？但係就其實就係如果喺依一方面裏邊咧，你問翻翻我咧，年輕人可能佢就唔會明白到工作還工作，溝女還溝女，戀愛還戀愛。就算你可以條女嚟跟你翻工啊，各方面嘅嘢，其實屌你老尾攬住條女開工 off 機咧，其實就唔係幾好嘅。咁啊，真係都過緊咗佢嘅嘢啊嘛。而家你翻我又唔會有咩嘅 hard feeling 或者係咩嘢事，只係覺得係好撚戇鳩同埋好撚搞笑係嘛？即係依一樣嘢就係一啲好管理。疏鬆的一些公司機構裏面才可以發生的一件的事例了、戀愛大過天很多的年輕人都有一些情況出現那麼 Zero 的聲音也是很漂亮的但是假以適當的栽培呢其實 Zero 也都跟劉溝、有時你見過他們做節目呢你都覺得他們是有天分可以 cultivate 他可以做到、如果適當的栽培呢是可以做到一些網紅、啊、或者拍片、啊、做 YouTuber 現在、Zero 據我了解他好像當作零製作幫人家拍片、啊短片、啊、打機、啊、分享、啊、那些東西啦我記得佢嗰次佢以前都有一個關於打機嘅一個節目，個名字我就唔記得得咗啦。咁但係咁啊，而家似乎就係得翻好似阿 Zero 咧，就仍然啊，即係佢自己喺個個人嘅頻道裏邊有活躍。咁其他三位佢哋嘅下落係點，我就冇乜點接觸啦。咁啊，耐唔中喺 Facebook 見到 Eric 嘅鋪頭啊，或者阿劉卡我都好少喺 Facebook 裏邊見到，唔知佢 unfriend 咗我啊，定係點？我又冇深究啊。九我直情係知道佢嘅蹤影係點樣添？咁啊，何況咧，其實我對佢某程度上咧，我係一個好想識佢嘅人嘅人才嚟嘅。其實何況第一，佢係絕對可以係喺大院有樂裏邊咧，就係發揮得好嘅一位嘅得力嘅依啲嘅幫手嚟嘅。喺個資料搜集嗰方面啦，咁啊，再加上咧，如果你都知道啦，小弟喺大院有樂裏邊咧，就創作咗一種嘅環節，就係講啊，即係有時好多資料啊，好詳盡啊，或者係可以用寫稿嘅形式啊，用砌咗一個短嘅一個嘅 segment 嘅形式去交代更加好，係嘛？即係用啲有趣嘅演繹嘅方法，或者加啲粗口啊、鹹嘢啊。笑話啊，咁令到一啲好嚴肅嘅一啲嘅歷史啊，變咗一啲好跳脱同埋都係好有趣嘅依一種嘅情況嘅嚇。咁啊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啊喺成個嘅依一個嘅大院有樂嘅架構裏邊咧，何方係絕對咧就係可以咧就發揮得好可以好好。咁但係即係喺到最後尾咁啊，即係當我哋創立咗依一個嘅低俗頻道，脱離咗依一個嘅老蕭嘅陣營，然後我哋即係自立門户做 MHK TV， 我哋冇帶到阿何方去嚇我哋嗰度咧，其實主要都係有一個嘅原因喺成個過程裏邊。咁我一間都可能同大家去講講。咁啊，何方我就如果大家好記得嘅就係何方曾經嚇幫大院有樂聲演咗。好多一啲嘅唔同一啲嘅 segment， 咁啊亦都有喺《黑人夜話》裏邊咧，就係又喺啲嘅廣播劇裏邊咧，就係負責做一啲嘅角色噶。 嘅聲線嘅呢一個扮演，咁啊，即係其實可以喺個廣播裏邊咧，其實何方嘅發揮咧就係可以就更加好。咁啊，何方對電影嘅亦都係好有一啲嘅睇法啦。咁啊，咁佢亦都同我其中一個嘅網友啊 ，Stupid 咁應該喺好多電影上面嘅一啲嘅唔同嘅一啲嘅交流啊，佢亦都有啲好多嘅一啲嘅深厚嘅背景嘅一啲嘅資料啊，如此類推啦。咁啊，如果你問我雞碎咁多嘅人工，而佢點解仍然係屈就咗喺呢一個嘅老蕭嘅旗下之後咧？點解佢諗緊啲咩嘅嘢咧？到最後咧，我開始了解明白咧，何方其實佢執着嘅就係希望有一日係嘛，即係喺老蕭嘅腳側邊數過嘅時候，困一困啊老蕭。而家老蕭就覺得咧，屌你老味，原來我側邊有件龐然大物喺度㗎，等我同佢鬥下佢傾下偈嘅先。原來佢對寫劇本啊，或者是電影上面的一些的見解啊，亦都好肯希望想在一個的電影行業裏面呢，就是參與啊，做製作啊，做一些的拍攝啊，各方面的嘢創作啊，原來他有這樣的一個的打算。咁我估我相信咧，何方就係好想就係繼續喺翻老蕭嘅陣營裏面。咁而老蕭嘅拍電影又好，一啲嘅台前幕後嘅呢啲工種又好，能夠令到佢可以司徒可以參與到咧，咁佢就與有榮焉啦，就好開心啦。咁就不枉咧就一直即係潛伏喺老蕭嘅側邊，係嘛，含辛茹苦係嘛，做家丁做下人，抬抬擔擔係嘛，即係雞碎咁嘅人工，仲要食佢老母閪嘅呢啲嘅屌你母嘅雜碎。系嘛，即系做一个嘅下人，咁啊，希望有一日咧就得到阿老萧嘅呢一个嘅垂青，得到阿老萧嘅呢一个嘅眷顾，提拔佢，咁然后喺个电影界里边咧就系发挥。咁我就觉得好奇怪啦，即系如果你既然你觉得喺呢一方面有能力有才华，咁但系人哋就叫捻咗你去点货搭电话，屌你老尾客户服务，教人哋点样去 subscribe， 而你由头到尾你都冇将你呢一个嘅个人嘅一啲嘅睇法，或者你呢啲嘅能耐寫好個 resume 啊，又或者真真正正揾日真係坐低同阿老蕭去，蕭生，可唔可以俾一分鐘我啊？咩啊？我喺呢個中國廚藝學院出嚟嘅，我識煮餸嘅，你識煮餸？屌你老尾閪，拎個紙紙走去門口屙到屎俾我睇下先啦！喂，冇問題，屌你老打打打打打走去啊！廚夫揞撚住個紙紙，真係屙督屎出嚟！哇，你咁撚吹字你真係叫你屙督屎，你真係屙督咗屎出嚟。咁可能老蕭真係會睇起你啊嘛。咁但係佢始終都冇一個嘅吉屎啊，即係如果俾我睇法，就喺阿老蕭嘅依一個嘅麾下裏面咧，講出佢依一個嘅志向，講出佢嘅依一個嘅心態係嘛，即係講出佢一個嘅佢想做電影，其實佢唔係攞嚟做擔擔抬抬人民超市啊，唔撚係搭電話或者幫阿潘聰搞呢啲嘅客戶服務，佢真係想加入依一個嘅電影，可唔可以蕭生俾個機會佢咁樣啊？即係甚至無你唔俾人工我，你俾一啲嘅參與我做到。做得唔好唔就點，做得好點俾點，係嘛？即係你都可以係咁樣同佢 offer， 始終都係冇咁而蹉跎咗佢好撚多年嘅歲月。咁啊，到最後，到阿老蕭唔撚再玩呢一個咁迷迷嘅時候，咁當然咧 ，as I said earlier， 佢呢一個對佢嚟講，只不過係一個嘅 pet company， 呢一個嘅寵物公司，玩完就用完即棄 condom 嚟嘅。所有啲員工嘅將來嘅出路，關人鳩事四個大字。之後啲員工。蹲撚咗咁撚多年，屌你老尾閪，有燃燒青春、燃燒努力，幫過你手之後嘅，屌你老尾閪，佢哋點撚樣去發揮啊？條路點撚樣去行啊？你估老蕭會唔會再屌你老尾去諗啊？佢分分鐘連何方啊、Zero 啊、屌你老尾艾力啊，都唔撚記得咗係邊個打邊個啦？屌你老尾，係咪咁撚樣講？咁所以我就覺得好嘥嘅，咁亦都好戥佢可惜，咁亦都覺得性格決定命運係嘛？即係一個差唔多鬥最低工資人工喺迷迷打工嘅一個嘅員工，好對電影有一個嘅抱負，咁但係奈何咧，一直都唔得到嚇，亦都冇話到俾管理層聽，其實佢有興趣去做呢一樣嘅嘢，希望可以攞到一個嘅機會俾佢參與啊，各方面嘅嘢，咁啊始終都係冇，一直都蹉跎歲月，咁啊即係。當然啦，即係去到我哋差唔多會離開迷迷係嘛，咁啊亦都喺呢一個嘅同我哋交往耐咗嘅過程裏面，咁啊其實何方係屌 公司屌林宇陽屌老蕭，即係好撚多嘅一啲嘅怒火啊、怒氣啊，即係都同我哋係去發泄過。咁但係我哋都幫你唔撚到啊，係嘛？咁我有曾幾何時，因為咧其實何方的而且確咧係一個人才，喺佢管理潘聰嗰、那個恐怖接線生嘅一個節目裏面，其實佢幫潘聰個客戶服務啊，搞到揼揼冚啊，服務啲人妥妥當當啊，冇甩碌啊，data 可以處理得好好啊，收咗錢即刻幫佢哋開通户口啊，如此類推，各方面就係做得好好。其實講真，我係當我要需要要搞 MHK TV 嘅時候，其實何方應該絕對可以咧，就係我哋一個好得力嘅依一個嘅做法嚟嘅。咁但係好多人咧，即係都有諗啦，哇！後屘你哋要搞依一個 MHK TV 嘅時候，點解你唔嚇因利成變？即刻嚇就要喺嚇迷迷裏邊搲啲人走過去咧，咁樣樣。咁其實喺依一度咧，我都可以喺借依個節目咧，即係解答下各位嘅一啲嘅問題，亦都可以同大家去 share 我點解當時依一個心路歷程，點解我冇揾到何方啦，冇叫阿劉溝走啦，冇叫阿 Zero 啊、力仔啊或者阿九啊咁帶任何一個人去過去幫手咧，依一個嘅情況。咁啊，其實當然自己會知自己事係嘛，佢哋一日喺依一個嘅迷迷嘅依一個集團旗下去繼續去工作。咁當然佢哋有佢自己嘅盤算啦，咁即係蕭若元個名嚇個名稱係嘛，或者佢有個朵，咁啊當然響啦，咁啊曾經嘅80079啊上市公司主席係嘛，唔好撚你個老千股定係屌你老神仙股定係點撚樣啦係嘛，咁啊肯定有錢啦，屌你老尾你鱷魚擺撚到明就丐幫，行出嚟就破破爛爛係嘛，錢又唔撚係多。屌你老尾，跟撚住你過去一個 MHK TV 裏邊做開荒牛係嘛，屌你老尾係嘛，即係。分分鐘捱埋撚到三個月都成問題，一債主臨門係嘛？屌你咩拖我幾多月數係嘛？糧都出唔撚到，我咪含多撚橡皮糖。嗱，我可以話俾你聽，我都好膽，即係坦白大膽去講，佢哋個心裏邊一定當時係諗緊依一樣嘅嘢，係嘛？即係會覺得你一定係唔諗掂。屌你老尾，係憑呢一件嘅蛋散，你贏撚到蕭若元係嘛？即係憑呢一件嘅蛋散，你可以屌你老母搞撚得個台出嚟。屌你老肥唔撚係啊嘛？你即係講真，我哋做 operator 嗰陣時，你都係戇鳩鳩，都係啱啱地做依一個嘅係嘛？即場起義嘅依一個嘅嘉賓嚇。屌你老尾，一兩年之後你就走去搞個網台，你得唔諗得㗎咁樣？咁當然我哋唔會即係怪佢有咁嘅依一個嘅諗法啦，係嘛？咁啊，依一個嘅疑慮就一定會有。咁啊，當我哋即係會搞台或者係我收過一個嘅信息，當時即係有一啲嘅小道嘅傳言就留翻翻我嘅依一個嘅耳仔裏邊，就係有一晚即係其實我都同㗎姚冠東攤緊牌嘅階段嘅裏邊，因為姚冠東當然係力蘇咁啊，同埋啲 operator 就。亦都喺迷迷裏面，即係夜行人靜啲人走曬啦，節目完曬啦 ，off air 啦，都有 discuss 個新嘅依一個低俗頻道或者係新嘅依一個 MHK TV 嘅依個開台嘅嘢。咁但係當然即係佢嘅 conversation， 我聽到之後都係好 negative 啊、負面啊。當然姚冠東亦都佢個人唔知乜撚嘢嘅理由，遲啲我有機會可以同大家去分享啊。佢唔同我繼續去依一個新嘅地方裏面就去合作啦。咁當然亦都係一直係喺度洗腦啊。加鹽加醋啊，即係講緊到一定係撲街啊、冚家產啊、搞唔諗掂啊，即係如此類推，投不信任動議啊，喺佢哋即係落雞粉啊，如此類推。咁依個我聽到翻嚟嘅一啲嘅消息嚟嘅。咁我亦都冇同佢哋去傾去考證。咁亦都有一次咧，咁我哋都好開心見成就捉咗阿劉溝，就喺迷迷冇幾遠一個咖啡室。咁其實都有同佢講話，如果我要搞依一個嘅網台嘅時候，你都知㗎啦。咁你覺得我有啲咩嘢要做呢？咁亦都開心見成同我同佢講，即係要點樣去請人啊？要揾地方啊，要揾技術支援啊，如此類推，即係好多嘅嘢都收咗出嚟。咁其實當時我哋都有 touch 過 conversation， 如果係阿劉溝要過嚟幫手嘅時候，佢溝都講得好清楚，佢係錢係嘛，即係佢要一個嘅 salary 係要乜撚嘢 level 嘅依一個嘅 salary。好啦，咁啊，而我當時當然就好了解啦，即係佢要離開，咁一定要好多嘅錢要叫佢過嚟啦，因為 number one 啦。咁另外第二樣嘢我要考慮嘅就係、如果依一個錢我喺個坊間裏面我揾唔揾到一啲嘅能人異士可以幫到手啦。第三樣嘢我就會諗啦，如果我叫咗佢過嚟嘅時候，其實會唔會仍然有一啲好迷迷除啊？ 即係有陣迷迷嘅味啊，有迷迷嘅 culture 帶撚咗去新嘅依一個地方。咁我要行使我嘅一啲嘅睇法嘅時候啊，即係佢仍然都係用迷迷嗰套同我有一啲嘅睇法咧，又或者喺迷迷裏邊習慣咗係咁，可能嗰套嘅文化嗰種嘅做法，我唔係好認同嘅。而佢過咗嚟會唔會可以改變咗依一樣嘅嘢咧？定係我應該重新請過曬啲人？重新 train 過，重新建立過一個屬於 MHK TV 嘅一個文化，去將士兵兵士下士咁樣，即係總之成件事就即係可以順應咗個做法去做咧，咁樣樣去諗法。再加上即係如果我叫鳩嗰啲人走，咁啊即係好撚明顯就擺喺度明日同林宇陽去開拖。有冇必要即係咁樣樣去做咧？即係。我計嗰個得著啊，即係如果你夾硬揾咗佢，依個係不可或缺嘅人 ，OK， 唔可以失嘅，唔撚可以冇撚咗佢嘅，而搶撚咗佢，即係譬如你搶撚咗，屌你部 C 朗翻嚟嘅，你隊波係嘛？即係我話知你屌你老尾喺冚家產同皇馬反台啦，我搶撚咗佢翻嚟去曼聯，屌你曼聯可以捧幾屆冠軍嘅，我話鳩知你皇馬啲人憎我過世啊，係嘛？咁即係你有個得著。但如果唔係，我搶咗翻嚟，喂，其實坊間會有呢啲嘅人才，或者坊間裏面用平啲嘅人工，可以揾到一隊嘅 team， 咁而呢隊 team 亦都我自己重新 develop， 可唔可以建立一個自己嘅一個文化，又唔怕得罪人，又唔會俾人哋講係咪即係搞亂檔係咪即係咁樣樣嘅情況之下減咗下三五千字嘅麻煩啊，各方面嘅嘢係咪值得去咁樣樣去做呢？咁我選擇咗係一個都冇揾佢，咁啊決定咗要重新要再 train 嗰一隊嘅人，咁當然。即係要做到依一樣嘢嘅時候，當然係後屘有兩個人嘅出現咧，令到 reinforce 咗我係決定咁樣去啦。一個就係賈貓俊啦，咁另一個就係以前嘅斌哥啦，我哋嘅 operator 嘅阿頭啦。咁啊，即係遲啲我都去講講我即係出嚟搞嘅時候經歷過一啲嘅辛酸。咁我好多嘢啦，斌哥都有幫手，做得好好。咁喺呢一方面裏面，即係我就決定就唔再揾迷迷嗰啲人過嚟。第一。佢哋對我嘅依一個嘅搞新嘅網台，有幾有 credit， 或者佢哋自己有冇無緒自戰諗住嚟揾我去幫手去做嚇，即係脱離依一個嘅 shit hole， 咁冇係嘛？咁既然佢哋都冇咁嘅意欲要離開嘅時候，咁我亦都冇乜必要要用高嘅價錢去請佢哋過嚟。第三，我亦都唔想搞一個網台大戰，係嘛？即係搞亂檔，擺明開拖。咁啊，第四，我想建立一個嘅真正屬於 MHK TV 嘅一個嘅團隊嘅 operator 嘅人手啊。咁我所以喺依一度我就冇。咁至於你話如果係阿司徒啊何方咁，係咪應該係值得搲佢過檔咧？其實係，因為頭先我所講啦，即係佢係一個客戶服務啊嗰方面啦，對客嗰種嘅 hospitality 啦、熱誠啦、對大院有樂嘅依一個嘅幫助啦，咁再加上佢自己嘅依一個嘅聲線啊，可以幫我做好多一啲嘅 segment 啦，加上佢招手集啊各方面嘅嘢，絕對係值得去招攬佢嘅人才嚟。咁但係奈何即係可能阿羅方仍然係即係希望有一日可以屌你尾，即係幫阿老蕭拍電影啦。我唔知佢咪想屌你咩三 D 肉蒲團第二集嘅男主角可以 cast 等到佢啊，定係點樣做幕前啦、啊，定係點？即係佢，我諗佢仍然係有呢一種對老蕭佢啲電影製作啊、電影嘅作品，希望可以參與嘅一番嘅希盼啊。咁其實我亦都唔想潑佢冷水咁，因為你咪繼續喺度發夢咯，你咪繼續留低喺度，屌你老尾閪發白日夢咯，夢想你個主人，屌你老尾行有一日經過，屌你老尾唔撚使再食冷飯菜汁，請你同佢一齊，屌你老尾坐喺度平起平坐，大家食餐飯，又邀請你加入佢嘅電影公司，咁啊仍然有依一個嘅夢想喺度，咁既然係有依一個嘅夢想，我就無謂摧毀佢啦，咁我就冇叫佢，咁但係依一個都係好附 secondary 嘅依一個嘅問題嚟嘅。最主要的一個問題咧，其實都關於一個嘅趙善興係嘛，即係涉嫌性騷擾係嘛，阿觀音嘅依一個嘅事件裏邊，佢個人嘅依一個嘅主即係態度啊，對件事件裏邊嗰種承擔啊、擔當嘅依一個嘅態度。咁啊，趙善興嚇即係懷疑佢啊，即係性騷擾啊，觀音係嘛，即係約佢去旅行咁啊，即係屌你老尾閪兩個人去旅行呢啲咁嘅撚嘢係嘛，即係我。唔該講啦，即係好似八婆咁啊！屌你咩重複重複又重複，無人為啦。咁如果要知嘅，應該都知道曾經發生緊啲乜撚嘢嘅事。 咁我點解會知道呢件事件嘅呢，就係、是、其實就係何方嚇同埋林康正嗰方面嘅一啲嘅攞翻翻嚟嘅一啲嘅資訊。咁有一次做完大院有落之後就去宵夜，咁而喺個宵夜嘅過程裏面，何方亦都有蒲頭嘅。咁何方亦都同我講咗趙善軒呢一單嘅問題出嚟。咁到我同阿觀音即係去 verify 嘅時候，觀音就直言不諱，係啊，趙善軒當住喺啲人面前就約我，又要去旅行啊，又依樣嗰樣那樣啊，即係騷擾佢啊咁樣。咁我就知道就 call out 嘢啦，咁然後喺節目裏面就開鳩佢拖啦，係嘛？咁啊開鳩佢拖，咁佢嘅撚樣就話我刑事恐嚇佢啦，咁啊亦都得到啊即係老蕭嘅支持啦，咁啊即係將我哋節目嗰啲嘅資料就俾撚咗警察做呈堂證供啦，如此類推啦，咁啊後屘咁啊即係到最後嘅我哋都係即係甩得到身啦，兩次嘅一個嘅拘捕啊，預約拘捕，第一次係預約拘捕就要我翻一個嘅北角警署。咁啊，問我認唔認罪，咁當然唔撚認罪啦。咁第二次就即係攞咗保釋之後，然後跟撚住就不了了之啦 ，off 咗個 case。咁啊，隔咗一段嘅時間，咁啊，突然之間北角警署嘅警官覺得件事嚇、要繼續要再 pursuit 咁撚樣，再次預約我就屌你老尾閪去北角警署再接受佢被拘捕整兩次。咁啊，第二次就直情落保噶啦，咁啊即係要過堂。咁啊，喺後屘即係當然我有個師兄就係大律師啦，咁啊亦都幫我就搞緊店食碗面啦。咁啊，而要過堂嘅時候，依一個時候咧就已經係我出咗嚟搞低俗由低俗頻道變咗做 MHKTV 啦。即係大家個 time frame 咧，你就可以知道啦。喺迷米時期嘅低俗頻道，我已經俾人咧就係屌你老尾閪告過一次，跟撚住甩撚咗。然後我就已經係離開咗迷米，冇再同佢租地方 ，establish 咗觀塘嘅成業街嘅依一個嘅香港製造網絡電視，隔咗咁長嘅時間，裝修完畢，開緊工，仍然我收到北角警署嘅 CID 嘅電話，要預約拘捕我，涉嫌依個刑事恐嚇，即係咁你可以想象得到啦，即係成件事裏面第一次就係啖氣啫。第二次就好撚明顯就要搞鳩我啦，咁係嘛？咁啊，即係我已經離開咗迷米啦嘛，係嘛？咁又要搞鳩我啦，咁啊，即係希望我跌錢啦，即係知撚到我丐幫嚇捉襟見肘又搞鳩陣冇撚幫陣啦咁撚樣。咁而當時嘅時期咧，其實啊觀音同我講咧，就係有證人即係可以證明咗依個趙善軒咧，就係即係有講過依啲嘅説話嘅。咁而觀音咧，亦都去咗差館咧，就係、是、備案咧，就俾人性騷擾嘅。咁啊，備案之餘咧，就係、是、原本就係希望就可以揾到啊林康正啦，同埋依一個嘅何方啦，就係、是、做一個嘅證人咧，就是、testify 咧，就係、是、喂真係聽到有依一樣嘅嘢。咁啊，我亦都即係當然問過何方同埋阿林康正，即係呢件事件先，然後之後就係同阿觀音去備案啦。咁然後跟住即係希望就可以攞到佢哋嘅證供去交俾依一個嘅差人啦，咁樣。咁啊，呢兩條嘅友仔咧，就突然之間失憶症，話完全唔諗記得曬當時啊，佢聽過啊或者個場面啊，好混亂啊，唔記得咗啦，唔知道啊，或者如此去推喺度耍撚咗佢。咁而觀音點解即係離開咗低俗頻道唔玩依一個私人夜話或者其他啲嘅節目咧？就係、是、其實好大程度上咧，就是、因為依一個嘅事件，就見撚到某啲人係嘛，即係平時啊屌你老尾閪冚家產啊，即係熱腸熱肚啊，屌你咪為公義發聲啊，有依樣嗰樣啊，扮撚曬正義啊，到撚到真係有事嘅時候，為撚咗自己嘅利益係嘛，屌你老尾閪！個撚個都係扮鵪鶉，扮唔撚記得係嘛，扮冇聽過，咁佢就好撚興即係唔撚中意，即係喺一個嘅同一屋檐下，同呢啲咁嘅屌你老尾閪嘅 hypocrite 係嘛，偽君子係嘛，屌你老尾閪冇義氣嘅一啲嘅撚樣咧，就係、是、屌你咩共事，咁啊亦都唔想再見到啲人嚇，咁啊即係佢決定咧就係要離開，唔撚想再去呢一個嘅迷迷咧，就係、是、show up 啊，做任何嘅嘢。咁當然啦，即係依件事件唔會影響到我同阿觀音之間嘅依一啲嘅友誼啦，係嘛？即係我亦都可以遲啲都可以同大家講講，我真係好賞識依位嘅沙膽音嘅，因為佢的而且確雖然佢靚之餘有大波之餘，其實佢係一個好男仔頭好豪爽、好有義氣嘅性格嘅。咁啊，即係依個遲啲可以有機會可以講講，即係我同佢合作裏面我好 enjoy 同佢一齊做節目嘅。咁啊，亦都好 覺得佢係即係咁多個MHK 裏邊嘅女主持裏邊咧，其實係最聰明同埋即係最同我哋嘅 team spirit 最夾嘅一個嘅女主持人。咁但係好可惜啊，就喺依件嘅邵倩軒嚇，即係屌你老尾喺 verbal 性騷擾啊觀音嘅事件裏邊，揾到有兩條嘅友仔，希望佢哋幫佢就即係指證或者係證明佢真有講過呢啲説話嘅時候，又係你話俾我聽係嘛？即係屌你老尾喺有件咁嘅事係嘛？啲跟撚住要你幫拖嘅時候，你又話唔撚記得乜撚嘢事啊？即係。咁啊，當然要考慮好撚多嘢啦，出撚咗嚟即係 testify 係嘛？會唔會喺迷迷裏面工都冇撚得做啊？或者係屌你咩幫你，係咪應該要咁撚樣去做啊？或者我以前嘅以後嘅依一個嘅電影夢咪以後冇溝咗，咪好撚慘？又或者屌你老尾閪係嘛？即係我喺迷迷裏面屌你咩幫你鱷魚嚇、啊、觀音嚇、啊，即係屌啊趙善軒，平時我屌佢冇所謂啫，屌你老尾閪，即係屌撚咗老蕭以後唔揾揾我上去客串佢嘅節目係嘛？第時我參選啊，屌你咩人民力量又唔幫手，或者迷迷唔揾幫我講幾句，屌你老尾，或者我啲新書又唔揾幫我寄賣咁啊，撲街係嘛？即係好撚多呢啲利益上面嘅嘢要寄，咁都當然就係即係會明白佢哋點解會有呢啲咁嘅諗法，咁但係亦都係因為咁啊，即係。觀音就係覺得，誒呢班咁嘅撚樣契弟嚟嘅，冇擔當嘅廢柴，咁啊唔撚想再見到佢，咁啊即係同我講話，我魚老爺，我唔想再喺度見到呢班柒碌啊，我唔做啦，咁我亦都好尊重佢啊依一個嘅決定嘅，咁啊即係我諗喺咁嘅情況之後，我都睇到啊何方個意向會係點撚樣啦，咁但係其實我係好可惜嘅，佢的而且確如果喺創立 MHK TV 嘅呢一個嘅新網台嘅時候，何方的而且確對個台嘅 operation 啊、營運啊、聲演啊、資料搜集啊、大院裏面嘅一個嘅reference 嘅一個嘅助力啊，絕對係可以用得著。我如果當然我可以請佢付出一個嘅人工係遠超於。啊！銷售員嘅俾佢嘅一個嘅屌你咩冚家產，請協康會嘅係麥當勞請個智障嘅屌你咩掃地都要高過嘅人工嘅一個嘅薪水。咁但係即係亦都係基於呢一個嘅事件，就我睇到佢嘅為人啊，我睇到佢嘅鵪鶉嘅性格啊，睇到佢嗰種嘅佢人嘅骨頭嘅硬淨嘅呢一個嘅程度咧，似乎唔係好啱我個河車係嘛？咁或者整體即係我做唔撚到啲咩嘢出嚟嘅時候，佢哋有呢啲嘅反應對我，咁亦都係一個。無可厚非的一個嘅 response 嚟嘅，即係我唔會怪佢哋咁，但係決定咗就一個都冇帶到過去新嘅一個嘅 MHK TV 嘅網台嗰度。咁啊，今日嘅何方唔知佢點啦？咁我希望佢生活愉快啊，希望即係唔使喺迷迷打工。咁啊，其實世界上面任何一個地方揾嘅一份嘅工，一定會嚇即係喺個finance 上面嘅呢一個嘅 compensation 絕對比老蕭啊佢哋俾嘅佢哋更加好。咁啊，今日嘅呢一個嘅十。周年嘅紀念特輯係嘛？涉到空虛啊！依一個嘅網台血淚史差唔諗多啦。咁啊喺節目嘅結尾，我當然亦都會播翻一條嘅片，係何方聲演嚇喺大院有落啊，其中嘅一個嘅 segment 嘅一個嘅performance 的，而且確咧係一個嘅聲演上面非常之雄厚嘅一個聲線啊，冇得繼續揾佢發揮咧，其實都係一個幾唔細嘅損失嚟嘅。咁係咁多啊！多謝大家支持啊！再過多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啊 ！MHK 十週年紀念特輯《涉到空虛》一個嘅網台血淚史，遲再見。 國共內戰，蔣公剿匪不力，你老母臭氣搞到人杰地靈的中國變成盜匪國家。中國淪陷之前，好多一早睇清楚共產黨底牌嘅人，就好似你同我阿爺嗰脱人咁，一早就走咗嚟嚟香港安身立命啦。剩低一班認為共產主義冇得頂嘅傻閪，仲留喺深圳河以北鳩流流食地球。毛泽东条撚人在50年代发起一连串的疯狂运动，乜鸠嘢三反五反啊，反右运动、总路线、大跃进一系列整人的嘢，其中大跃进是最最最戇鸠的运动，兼且充满中国人大贪、懒惰同埋冇脑的劣根性。你睇佢哋个口号，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就知系几咁戇撚柒鸠噶啦。呢个湿鸠运动包括咗众所周知的大镬饭同大炼钢。原本听落好似好好玩， 但啲仆街中國人食大鍋飯好似食自助餐咁，一味狂拎嘢食，又食唔撚曬，曬夠曬啲嘢。個大煉鋼仲撚戇鳩，就咁喺塊田度起個爐出嚟煉鋼。所謂土法煉鋼，完全有外行人揸 fit， 唔撚識嘢，仲要落水煲嚿鐵，要幾黐線有幾黐線。仲有樣嘢唔撚提唔得嘅，就係、是、所謂嘅放衛星啦。啲白痴將幾塊田收成，掉曬落一塊田度，話塊田亩產萬斤喎，多撚到啲小朋友企上去又踩唔冧啲喎。再加上啲仆街死全家屎唔臭都報大數，搞到班撚樣以為大鍋飯搶食搶有，日撚日鳩拎又唔食，嘥撚曬啲嘢。結果就話田又用撚曬嚟煉鋼，人又去曬煉鋼，跟住又亂鳩咁落種子，搞到種唔出嘢。咪就係咁，幾樣嘢加加埋埋，咪煲到大饑荒咯！鳩初時翻仆街，仲要粉飾太平，為三年自然災害，害你老母啊！人禍就人禍，饑荒就饑荒啦。饑荒之後，又搞出個害死好撚多人嘅文化大革命，班友就更加冇啖好食啦。最撚慘係班仆街，攋嘢之後要邊個幫佢哋啊？咪又係要我哋香港人咯。班友寄信嚟香港啲親戚話呢樣冇嗰樣冇，要人翻鄉下就帶啲嘢翻去。唉，切肉不離皮，見死不救，只係匪國人嘅所為啫。所以喺50至80年代，好多香港嘅親戚鹹豆都冇得食，都要帶好多嘢翻去救佢哋嘅鄉里。好似一個人著5-6件衫，帶生油、帶糖、帶薯仔，一臭二愣咁翻去救佢哋。用完物資去救之後，又話鄉下要起樓、起呢樣、起嗰樣。一系又话要供个见都未捻见过嘅侄仔读大学，摊开手板要钱，我哋啲亲戚又系死悭死抵咁俾啲钱上去。仲记唔记得70年代后期回乡探亲，香港买单，国内提货啊？林敏聪个广告呢？表妹，好彩你识货，买个星宝牌介数机俾我，如果唔系，换电都换到手软啊！好啦，班友救撚完，邓小平上咗台之后，又叫班香港厂佬上去帮佢哋推4个现代化。一班唯利是图嘅厂佬，咪将大笔大笔嘅钱同技术掟翻上大陆开厂咯。1989-1964之后，全世界鸠叔都唔敢翻大陆投资，边撚个挨义气入去匪国做生意噶？屌你！去到2011年全年，港资迎占外资比例达到66.3%。投资金额高达770.11亿美元嘅，知唔知啊？港珠，家阵你睇清楚，边个冇咗边个会扑街啦？仲有啊，本住香港人嘅良心同恻隐之心，大陆咪似捻似濑嘢，咪又要我哋掟钱上去救？记唔记得当年华东水灾啊？香港人短短10日啫，就筹到4亿7000万去救你乜扑街啦？之后又汶川地震又乜又柒，香港人4个礼拜就捐咗8亿啊！香港人有边次唔系癫捻咗咁捐钱救佢哋噶？只不过班捻人贪捻晒啫嘛。东莞扫黄，香港人冇上去叫鸡，你老尾即刻跌几个 GDP 啦，系嘛？2003年，你班中共死仆街以德报怨，隐瞒沙士疫情，搞到香港鸡毛鸭血，捐埋啲捻屌口罩，就话中央全力救助香港，替香港打咗场胜仗。我哋全力救助你老豆，替你老豆屌你老母，咪生捻咗你个杂种出嚟咯。所以呢，大陸政府同佢嘅人民一路鳩噏，落嚟使嗰1000几百買呢樣買嗰樣就白撚曬嘢。香港人亦都唔撚好成日以為冇撚咗大陸就唔點，同埋香港嘅經濟係一定要靠大陸呢一啲咁嘅大話。從來只有大陸依靠香港，以前係，依家係，將來都係，明未？ Hello， 你哋好。